在历史性6·15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之际，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赵一民和支部成员6月9号参观了爱岛革命史基地。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曾经同参加南北联席会议的南朝鲜一些政客一起来到这里，并给他们指明了祖国统一方向和途径。